下面是余淑妍演唱的《空城计》和这段唱的伴奏音乐。 Thank you. 最后是余淑妍演唱的《桑园祭子》。 Thank you.